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咦，阿妹你睇緊咩呀？ 睇緊建國研習班囉。 但係你唔係四眼乜乜乜嘅 fans 嚟嘅咩？ 睇完四眼哥哥咪睇埋泰伯阿近囉。 但係你上個月冇俾建國研習班嘅月費喎。你今個月呢就俾埋堂主台陽同埋天琪。 真係真係真係真係，而家俾而家俾。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好，翻嚟第四節啦。嗱，呢個地方咧。要重組咧，而家好彩咧，就喺 Google 上邊咧，我哋都揾到嗰個重組嘅模型啊。咁可以對照下嗰個所謂石鎮嗰度啦。但未講呢個之前咧，其實要提一提，頭先我哋提到嗰、那個，譬如話個 Erva， 即係盛傳呢個阿伯拉罕嗰、那個 住嗰地方， 住嗰地方，即係有啲人話唔係嘅，但係即係一般就講咧，就因為而家佢嗰個土耳其嘅名咧就好得意啊，叫 Sandy Erva。咁咧簡稱就 Erva， 就同呢個聖經入面阿伯拉罕住嗰個地方咧， 咁你一次啦， 似似嘅。咁亦都喺入面咧揾到一啲遺跡嘅。咁而家呢個刀雕塑咧就公元前九千年嘅， 係， 咁啊好得意嘅呢個，即係喺而家我手指指住呢個啦嚇。咁咧你有冇留意嗰隻眼啊？ 係深入咗入去過呢、這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即兩隻眼啦， 好似外星人咁啊？ 唔係，你唔好話外星人啦。原來係兩粒石嚟嘅， 係 咩石呢？黑曜石。 黑曜石，咦？黑曜石啊，咁啊過癮喎嚇！ 點解過癮呢？ 嚇，因為好多會成日用黑曜石咧嚟做緊啲東方都係咁喎。 黑曜石咧就其中一個咧，譬如話以前睇即係嗰啲未來占卜未來嗰啲咧，其實睇黑曜石嘅。 係。一个很重要的那些这些叫做能量石、啊、 能量石来的。咁就这个咁嘅雕塑，先我俾大家睇嘅雕塑咧，佢今已经超过一万一千年 了。哦，即系内国苏美文明啦， 内国苏美文明噶啦。咁所以即系去到呢度咧，其实大家就唔需要太执着话，我哋喺而家历史书入边咧，即系教俾你个做咁嘅 嗰个历史观 咁嘅 scenario， 因为迟早要改噶啦。 系 问题， 咪你预咗啦， 预咗要改啦吓。咁只不過問題就係而家大家就未將呢啲所有咁多地方嚇掘出嚟，同埋冚埋佢。咁啦，正題就係話咧，呢個地方究竟點樣咧？咁樣咁咧就呢個地方嗰個形象咧，咁而家咧就技術人員可以去嗰個電腦畫面度啦。咁咧就喺呢一部分咧，其實就睇到當其實係點樣嘅。咁大家睇到咧就係有啲石柱喺度啦。啲石柱係 T 字形嘅。咁入面呢就围咗几个圈，咁而家喺即係地面我哋而家掘到大概就係 ABCD 四个，就每一个都係环形嘅形状嚟嘅， 係 咁，但你就唔係话代表呢就呢个係唯一嘅方法，因为喺正如我剛才第一節我已经讲过呢、這个类似去到咁早嘅地方嘅历史嘅遗迹呢，喺嗰个附近呢其实唔止一个嘅，有啲四方形嘅， 係 咁而家般古呢這是一個廟來的，所以見到旁邊這個說法就說一個是一萬二千年前 的廟來的，現在我們就重塑它那個這樣的影像的時候， 復原圖 是的，那我們就可以看裡面那些即 T 字形的柱大概是什麼來的。好了，回來一個正常的畫面，那這個即 T 字形的柱呢現在大概即估計有成200条，但是未掘曬，又是正常未掘曬的，它的重量呢都去到是几吨或者以上的。但是有一个别未掘出来的呢就估计那个重量去到50吨。 好巨型啊。 是啊。 咁如果你結合埋好多，即係喺周圍啊，喺歐洲啊，喺英國啊，喺蘇格蘭啊，甚至亞洲區嘅石陣咧，你會肯定一樣嘢，就我哋而家所講嘅呢啲挑黑石或者去quarry 應該咩啊？去掘石，去吊起佢，去 砌造呢個人， 呢個能力咧，係遠比我哋估計嘅更加早。 係啦，係啦，嚇。一直都是变咗好迷，令到我哋好迷思嘅一个原因啦。 简单嚟讲咧，我哋喺节目冇讲过，但系大家都可以即系参考一下或者要知嘅咧。举个例，喺马耳他，马耳他嗰个原本我以为系最早嘅，因为讲紧嗰个成六千年，即系公元前六千年嘅，嗰个石咧系重到好得人惊嘅。咁另外一个就喺边度？喺呢度附近就喺黎巴嫩，嗰个我谂你都知道叫 Babek， 嗰个就系、是。即是相当之大型的石阵来的。 是啊，一个古迹。 咁换言之呢，而家我哋讲緊呢係好即係超过咗我哋教科书入面讲嘅古老文明嘅基本特征係咩呢？基本上係用石。而且係用好重好重好重嘅石。 係。 吊点吊起上嚟点移动佢我哋唔知道。而且掘嘅地方呢石嘅地方唔喺唔喺隔離，係比較稍為遠少少嘅地方。咁嗰個運輸嘅情況係點，同埋點解要做呢啲嘢咧？咁就靠估啦。 係啊，點解會有呢種能力出現咧？ 有呢種能力之餘，點解要咁做？就正如我哋問點解要起個金字塔出嚟？係嘛？咁呢個就係成件事嗰個 關鍵嘅謎 嗰個謎。好啦，咁我哋去推斷呢、這個即係石神點做呢，我哋只有一兩個考慮嘅可能性嘅。我哋只係睇佢入邊刻咗啲咩嘢。咁入邊刻咗啲咩咧？其實就好多嘅飛禽走獸啊，乜差嘢都有噶啦。其中一样嘢最紧要咧就系蛇， 咁原来系最多嘅， 好多蛇， 哦， 咁唔知点解， 哦， 咁啊问题就系当地系冇多蛇咧， 系呢个 嗰时候嗰地方系咪好多蛇咧？ 可能唔奇嘅，不过咧蛇咧，即系我以我嘅嗰个理解咧，即系如果佢画得上去变成咗图腾嘅话咧，可能就都同埃及嘅嗰个神话，即系讲蛇，就即系冥界嘅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即系嗰个嘅频率啊，那个波段生同埋死嗰、那个嗰、那个波段嘅嗰个意义咧，有关系嘅，嗰、那个系。 咁入边咧仲有人手啦，即系人嘅手系刻咗上边啦。 啊，呢、這个系最有趣嘅，吓，因为喺人手印上去嘅嗰、那个咁嘅古代嘅呢啲咁嘅图腾咧。去到几万年前咧，都有好多依啲咁嘅留低落嚟嘅嗰个古迹喺度嚟嘅。 系啊，咁入边咧就呢啲飞禽走兽系咪喺当地经常见到咧？而家就唔系咁容易考究。 系， 但系咧有几组嘢咧就差唔多系共通嘅。野猪啦， 系 狼啦，飞鸟啦。咁啲飞鸟就应该系嗰啲所谓vulture咩？我唔记得咗，就系嗰啲鸭鹰系咪？唔知咩即系 食肉嘅嗰啲 死尸嗰只。咁呢个亦都牵涉到就话当其时嘅葬礼，系咪好似后来嘅拜火教咁样？系天葬，跟住俾啲即系呢啲咁嘅 飞鸟去食佢啲肉 咗佢咧咁样。咁呢个又系其中一个咁嘅 考虑嘅， 考虑啦， 系研究嘅。 咁其中一个最即系特别嘅地方系咩咧？咁样，呢个地方咧就系原来咧入边刻咗啲符号咧，竟然喺澳洲嘅土著身上， 系 揾到嘅。 你话佢身上即系纹身， 纹身 系， 咁啊呢个你点解释咧？ 咁佢呢个就係喺个叫讲个叫纹身嘅嗰个源流嚟㗎啦。咁因为呢好多时呢你会发觉呢係好远古嘅时候呢人类呢就觉得佢身体里面嗰度呢係受即係其实係受神嘅恩赐。有时呢就佢可能呢佢嗰层皮呢就要记录翻啲嘢喺度，嗰个又变成佢自己嗰个族群或者佢自己嘅身份嘅一种象征。 系啊，嗱，衰在咧而家，揾到，真系好彩，真系揾得几辛苦啊！嗱，呢个咁样嘅， 這個旁邊這個是石來，這個是土人的紋身。 哦，是是是是，嗯，因为呢个纹身嗰个，我觉得好好好， 我唔知咧，即系怼得唔够近啦。因为呢个就喺 Google 上面应该冇咁容易揾到噶啦。 呢个就系响澳洲里面嘅呢啲土著嘅嗰个身体嗰度，系 啦，嗰个胸前嗰、那个嗰、那个纹身啊。 系 咁，你话即系系咪完全即系一样咧？咁样？咦，竟然又是真的很似喎！佢就原来咁样嗱，呢度观众睇唔到，但系几图你话似唔似喺呢度？ 切，直头唔系呢个呢、這个直头，我怀疑系一个叫古代嘅文字嚟嘅。吓、啊、佢、啊、因为佢呢个咧，佢基本上你唔系一种叫就咁象形咧去整出嚟，你会睇到佢嗰个系已经形成咗咧，里面一个叫做系一个 sign 嚟嘅，系一个符号嚟噶啦。系啊，嗰个系啊。 嗱，阿几图讲就大家可以存疑嘅，即系衰在咧就我而家影即系俾唔到。大家睇啦，我上次睇下将来咧，即系睇埋影到张相俾大家啦。咁但系有得查嘅， 系 因为咧，原来呢一个石柱有名嘅， 嗯， 就系、是、第二十八条，就喺个所谓 enclosure C。嗱，呢个要解释下，就系话点解个 A B C D 咧咁样。头先我哋讲啲环形嗰啲，原来啲人咧就俾晒名佢嘅， 嗯哼， 就叫做边条 A， 边个边，边个 B， 边个边个 C。咁你跟翻住呢个名咧， 系 呢条柱嗰个喺下边嗰度， 嗯， 即系佢有个凹位嘅。你睇下呢个有个凹位嘅， 系、 下边呢度 hack 咗呢个噶嘛， 系 咁呢个你形容下嗰、那个符号系点样嘅？ 嗰、那个咧就好似有两个 C， 一个咧就即系嗰个嗰、那个 一个上下 吓，亦、都好似我哋成日玩嘅嗰啲叫磁铁啦， 吓、 个磁铁嘅形咧，一个就向下嘅，一个系向上嘅 U 型嘅磁铁，吓、一个向下，一个向上，然后就中间咧就仲有一条环形嘅。 咁你简单睇，其实就真系系呢个土人嗰、那个。嗰、那个符号嚟，呢个就咩？呢个咩土人咧？呢个原来就亚洲澳洲中部嘅一个族嘅毛衣，毛衣 啊， 毛衣。如果你亚洲澳洲中部，简单嗰、那个沙漠嚟。 系，咁样就嗰、那个直头可能佢嗰个身份象征嚟噶，佢能够可以纹呢个符号咧，喺佢自己嘅就身体上边咧，即系佢嘅嗰可能佢嗰个象征，佢嘅身份象征嚟。 系啊，嗱咁即系呢个咧系显现咗一个我哋历来都讲嘅问题咧，就系、 是。 好多古代的符號原來發覺咧係跨咗文化， 係東西方一個，即係你為咗係喺個土耳其嗰度嗰邊已經係地中海嗰度嚟噶嘛，而家你依個澳洲嗰個是太平洋嚟噶嘛， 咁啊點解會去到嗰度咧？咁啊即係大家自己思考一下啦，咁樣。 係 咁，我哋講嚟講去咧就話咧呢、這個地方嗰、那個所謂啲圖騰啦，或者呢啲咁嘅 符號咧。 就飛禽走獸乜都乜，即係好多都有嘅。 嗯。 咁但係咧，即係今晚節目當然我哋講唔曬，但係即係大家講到呢一個哥貝力克石陣嘅時候咧，一定要記得有一其中一條柱。 嗯。 就第43號。 嗯。 就可以俾大家而家睇睇嗰個影像啦、 嗯。 就係而家喺呢個。影像入面呢个嚟嘅， 系 咁、可以即系放大少少，顶你个肺又 转咗第二个， 转咗第二个真系， 系翻翻转头， 我会翻呢个啦吓， 系 嗱呢个咧就引起好大嘅猜测， 嗯， 咁啊书入边咧即系呢个 Gunham Cog 其实就一个好重要嘅章节咧，就攞咗呢部分咧， 系。 去做文章嘅， 就係呢一條柱， 呢條柱 裡面嘅嗰個圖騰嗰啲內容。 嗱咁啊，即系我即系試下嘗試去講講，即系後邊咩嚟啦咁樣啦。呢度咧，呢只咧就係蠍子嚟嘅，應該 係 係咪？ 係應該蠍子係 蠍子啦嚇嚇。咁就點解咁多嘢都唔黑黑只蠍子喺度咧？咁樣咁就唔知啦咁樣。咁呢個咧就係一隻類似。 猴子 唔系猴子，呢、這个鸟嚟嘅， 鸟嚟嘅，系个嘴系鸟， 有啄啊嘛，呢个有啄啊嘛。咁咧就侧边呢度呢条即系估计系蛇嚟嘅， 系 呢条系蛇嚟嘅咁样吓。咁啊，其他嘢就咩啦吓？呢啲鸟兽咁样吓。咁啊，上边嗰啲又唔知系乜差嘢嚟啦咁样吓。上面好似有啲即系类似手袋咁物体啦，系嘛、 嗯？ 好啦，翻 即系个锁咁样， 翻嚟一个即系正常画面啦。 系 呢一个咧喺书入边咧就重塑翻出嚟嘅， 系。 嗱、那個具體嗰個論據咧，我唔講，因為事實上唔係太有說服力。 嗯、 不過就可以作為一個猜測。咁、猜測係咩咧？呢、這個係講緊星座。 嗯， 呢、這個頭先我哋講緊中間嗰個圓形嘅物體咧， 那個原來是太陽嚟嘅。 嗯哼， 即係話而家你睇到呢度啦，頭先係即係見到呢、這個中間呢個物體原來是太陽嚟嘅。 嗯 哼，咁側邊呢個係咩嚟咧？側邊呢個就黃道。 係 黃道咧， 十二宮 就唔係呢個名嚟嘅。 嗯， 就係頭先基督講嘅十二宮。係。就是在我們地球的觀點看這個太陽運行的時候，當然這個不是一個即是天文學的真正應該的講法，因為行的那個不是太陽，是我們， 是我們，是 但是呢 但是觀星的時候，我們觀星的時候呢， 就 是 他們那個路線，就是行的這個軌跡呢，就稱之為黃道。 嗯， 那現在這個作者呢，這個 Grant Hancock 呢，他就不是自己去講這件事的，他就引述了一個天文學家叫 Paul Burley， 咁我就冇細心去查過呢個天文學家係咩料啦。咁、但係咧，即係佢哋講到呢啲時候咧，我始終有一個即係感覺咧，就係叫 cherry picking。正如頭先我哋講嗰個即係新仙女木嘅時間嗰、那個隕石嘅撞擊咧，咁就唔係話人都同意當其時地球發生呢一樣嘢。不過我哋係揾到啲證據，似乎係撞過。撞咗之後係點，亦都即係唔係有一致嘅意見。咁喺咁多眾說紛紛入面咧，其實你可以揀嘅，即係你揀好似急市場咁啦，呢個啱使，呢個啱想，我轉門送出嚟啦。咁佢而家就啱啱好彩，佢就大概兩三年前咧，佢揾咗一份即係論文，就去一位天文學家去估呢一塊第43號嘅石柱講咩嘢。佢就話咧，其實觀隱星嘅呢、這個 係 觀隱星咧，但係就唔係當其時個星。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讲的，就是说那个岁差的问题呢。由上一次我们讲的，就是那个一万年前起的那个狮子座，就是那个只人面狮身，它是对住一万零五百年之前，公元一百零八年，公元前一万零五百年，我成日讲了 是公元前一万零五百年， 就重建。就 如果佢今呢，就一万二千六百年。是不是一万二六百年，我都不会记 得。现在公元 二零一 一六的嘛， 就 back day 翻去那时候。 嗯。 那这个讲法当然很多人质疑啦，一万即是现在我们估计这个人面狮身像那个起的时间都不是讲一万年，即是 没那么长时 间，没那么长时间。但有些人就说其实是一万年之前的。 嗯。 那就是这班人讲。 嗯。 那所以搞到很鬼无人的跟埃及那个即是考古的部门。 嗯、 但你又不可以完全否定这件事，因为喂现在你即大家都是靠古的，即埃及的这些文献没说没听几时起嘛、 嗯、 而有了这个土耳其，你又真的不可能否认、否定那时起的可能性的、 是可能都是有这个，都是用这种方式你去找你製造了這個柱、出來的。 是啊是啊。好啦，那就整件事的氣在哪裡呢，再次強調這個就是一個很即是天馬行空的猜測來的。但是即是用在神秘之夜就沒所謂啦，即是大家就移中流程啊，即是你可以聽完之後你先再找證據。但是呢是的而且確有他引述的天文學家是這樣寫過的。 有這個說法。 這個寫法。他說這幅圖是什麼呢，這幅圖原來是對應回呢这个玛雅港2012的时间。 嗯哼， 因为我们在几年前，我们2012年的时候，我们年中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过玛雅的。那集你在那里好 像有在那里十三个 标题呢，就1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即係唔係就而家可以驗證啦，同當時嘅就點樣呢，其實呢佢哋講緊嗰個即係瑪雅嗰個日曆呢，其中一個即係古即係一個表象咩呢，就係、是、其實呢去到嗰個黃道嗰度呢，就啱啱係嗰個人馬座同埋天蠍座，而太陽喺嗰度嘅時候呢，就係、是、嗰個宇宙嘅唔係我哋嘅銀河系嘅中心啊，而嗰度黑洞嚟㗎。咁呢位天文學家就講，原來講呢、這個石刻係講呢件事嘅。咁後面嗰、那個 對應返佢 對應返呢件事，就係呢一個咁嘅蠍子呢，原來講緊天蠍座。側邊我哋見到嗰個類似呢、這個呢、這個蠍鷹或者呢個 Vulture 嗰個呢，我唔記得 Vulture 呢個中文咩，總之係唔知咩鷹啦， 食肉鳥呢， 食肉鳥即係嗰啲食死屍嗰啲啦，原來係講緊人馬座。咁呢個就對應返 即係我哋喺一 三嘅嗰個 馬雅嗰個咁樣。但呢個就唔係講緊佢哋起嗰陣時係咁樣，係講緊依家係咁樣。即係 咁，佢就肯定係天文即係、就是、一個現象嘅記錄嚟噶咯喎。即係如果用呢個角度嚟講嘅就 記錄之餘，原來仲有預測 係 嚇。咁、即係我哋再次強調就係呢個係相當之天馬行空嘅原因就係、是，就算當其時人識觀星，佢有冇呢個能力去計呢條數咧？甚至知道所謂呢個地球嘅歲差咧？嗱、如果你呢度即係你而家先淨係聽呢集咧，你要聽翻上一集我哋講歲差嗰、那個 係嗰、那個。咁、亦都要聽埋2012嘅嗰個啦， 13.0.0.0.0嗰個啦，咁樣 係因為佢係。因為佢最關鍵咧嗰、那個咧，有一個複雜嘅咧，就係咧用瑪雅嘅嗰個瑪雅力嚟講，嗰、那個係裡面牽涉到好多其他星體嘅嗰種力法，係、砌咗出嚟呢個一個好複雜嘅瑪雅嘅力法嚟嘅，尤其是金星力嗰、那個係變成一個好， 而且成件事係用用眼睇嘅， 係 唔係用即係嗰陣時冇天文冇天文望遠鏡， 係啊，未有 係用眼睇出嚟， 係啊，即係嗰個凸透鏡，就算有都唔能夠做得咁細緻，所以佢個觀星嗰時佢都用咗你好似上一次都有俾我哋睇嘅嗰個叫船機，即係嗰種方式咧嚟去 check 星咁嗰樣嘢嘅，即係其實如果你咁講咧，就話呢一即係喺土耳其發現到呢啲古蹟嘅嗰啲文明。佢哋咧，即系都已經喺嗰個時刻，即系八千幾年前嗰陣咧，佢都已經咧有個好 八千幾年前啊， 係超過咗啊！八千幾年係蘇美嗰個人係，即系咧佢已經有一個咧，即系已經都頗為咧，我哋對而家嘅理解咧，就已經算係完善嘅一個觀天嘅系統，係已經出咗嚟，而係喺呢個古蹟裡面咧就印證俾你睇， 係啊， 即係咁樣樣，即係用星，即係佢嘅嗰個圖騰嘅意義係用嗰個叫星學嗰樣嘢咧嚟去做分析嗰陣咧，咁啊都係一個相當之大嘅一個證據嚟嘅喎， 係啊，咁啊即係聰明嘅觀眾咁嘅呢度一定問啦，嗱、你而家講2012咪講緊2012年12月21日 係啊， 嗰件嘢冇事啊，咁點解會整呢樣嘢咧？咁樣咁佢答你呢樣嘢，其實咧。这个日子不是一个日子来的，是讲紧这个1960年至2040年，即是80年，即是这个这样的，即是 他有个 黄道的位置，黄道的位置，他即是近乎贴近这幅图的形象维持的时间是讲紧80年。咁換言之咧，呢、這個就風水佬呃你10年8年，佢就可以呃你80年啦。 即係佢有個闊度喺度， 有個闊度喺度嘅，佢唔係就係講一日嘅啫。 啊，呢、這個你冇得唔信啦，你即係因為之前一九 唔係冇得唔信，係冇得搏， 唔係搏到噶啦。因為咧，譬如我諗而家咧，即係當你講翻呢個叫翻兜翻咧，你1999年啊嗰、那個叫7月嘅嗰個恐怖大蝗蟲天而降，其實大家就都要對應翻呢個就叫2001年嘅911事件咯。 嚇、 因为当时的那个预测和已经找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呢它是已经那个有很多现在呢、人都 再认同回呢、这个预言的里面的那种确实性、只不过呢就在那个叫是眼兜兜文字的记录的时候呢它这个1997年的恐怖大蝗蟲天而降咧，我哋要用一種叫做係闊度咁嚟了解呢樣嘢，咁解。 即係總之係事後啦，咁樣就而家甚至事後你都係，即係一個比較天馬行空嘅方法去賦予嘅啫。咁啊，呢個唔係一個科學嘅。 即係仲有一個週期，仲有一個信用期嘅保證。 咁啊，去到呢度啦。你話就算係好1960年至2040年，咁入邊講咩嘢咧？咁樣，咁呢個就唔係天文學家講噶啦，咁呢個就呢位作者係講嘅咁樣，咁佢講係咩咧？咁即係既然係神秘之嘢，又可以嚇，比較寬鬆啲嚇講咗出嚟。 穿著附會， 穿著附會 啊！穿著附會，我講噶，唔係你講， 唔係都係我講，都係我講啊！我都覺得穿著附會嘅，咁咧就係話咧，其實呢個係一個預言嚟嘅，個預言係咩咧？就原来这个时间呢，即是他做这个时间和即是距今这个呢，是刚刚那个岁差的大概一半。 是明白的，是的。 啊，那 你可以话咧，即系呢个村 大概一半啦，你唔好系绝对一半，大概一半啦。 咁你亦都可以再引大佢，引发咧，即系更大嘅村族附会咧，就系、是、阿、Stephen Hawking， 即系我哋嘅一个即系大师啦。咁佢都有一个提及，就话系太阳咧，佢嘅嗰种即系发光嘅能力咧，就已经开始老化了。咁而佢都 唔系佢讲啊，因为 佢唔系， 不过唔系佢讲唔重要啦，即系呢个 重要。佢都引述咗，因为最近佢都引述咗呢个咧，都变成咗一种新闻嘅、一个报道新闻嚟嘅。咁佢都系一预测咧，就大概2060嗰时候咧，你我哋就直头咧可以用一啲数据咧，系睇到咧就真系咧嗰个叫做系开始退化嗰样嘢咧，已经即系好明显出到嚟嘅。咁所以咧，即系当你如果从呢一个啊 Stephen Hawking 嘅佢嗰个讲法咧，到套入咗你而家咧呢个论点嗰度咧，你可以话一个都其实大家共同穿着附会系讲紧一个可能性嘅出现嘅。就系、是。其实玛雅咧就一直咧，我哋都喺嗰阵时2012都已经提及佢所谓嘅即系世界末日咧，即系大家讲嘅世界末日咧，只不过咧就系、用一个叫做系基督教嘅佢哋嘅嗰个叫末日论嗰样嘢咧嚟睇嗰个现象。咁而咧就真真正正咧里面咧带嚟嘅一个叫玛雅嘅提示咧，就系讲咧即系话佢从观星嘅佢哋嘅嗰种咁嘅文化咧里面咧系睇得到咧，我哋成个星体里面嗰度咧系喺2012呢个期间嗰时候咧，我哋睇到佢有个叫星体嘅一种叫做变化，尤其是嘅我哋嘅好重要嘅一个即系就系太阳嘅嗰个咧，佢开始嘅光就出现咗一种叫做系衰退嘅嗰个时刻。咁所以咧呢个咧就变成咗咧佢里面嘅真正要所讲嘅嗰个意义咧，系表达咗出嚟吓，即系所谓个世界末日，然后系嗰个世界末日就系、是、个世界开始没有了日子，没有了太阳呢个日吓。 咁世界末日咧，即系从来都系一个好吸引嘅题目嚟嘅。 系一个题目。 咁即系呢位作者佢卖到书咁都系讲呢样嘢啫。咁所以佢都穿着附会，即系讲一讲呢个世界末日咩啦咁样。嗱，呢个世界末日咧喺佢而家呢个咁嘅讲话入边咧，其实系讲紧。在而家呢个时刻嘅日子入边啊，即系我哋其实已经出身处紧呢个时期啊，系将会有一次人类大浩劫。具体嘅形式其实就系类似一粒咁嘅水星再翻嚟， 再次 再撞一撞。 咁呢个讲到呢度嗰时咧，大家都开始咧会心咧有个未必唔系微笑，有个即系点解咁巧嘅咁啊吓？因为咧喺个天文学啊里面嗰个都系讲嘅，真系咧即系以前嘅嗰种传说，话有一粒星佢就系会接近咗地球，咁而呢粒星咧里面接近地球咧系会引发到一个灾难，呢个已经唔系一个传说，呢个咧系一个嘅天体嘅一种勘察出嚟咧，就系一个现 象。事实上呢个都不会有很大的，即是你不可以完全否定这个可能性的，你不需要说即是因为这幅石像或者这个的推测，你有一粒东西撞下来即是搞到大镬呢，咁唔係唔試過㗎啦， 係 試過好多次啦， 侏羅紀都係咁樣啦， 係咯嚇。咁所以呢個作者好保險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咁呢個即係所謂遠古嘅超文明，佢有冇呢種能力？有呢種能力，佢點解用呢種方法去講俾大家聽咧？咁樣咁呢個就即係超乎咗神秘之嘢嘅解説嘅能力啦嚇。因為即係如果按照我哋常理，就係點解唔直接講啫？點解要透過一個咁服装的形式去埋地下，而家先话俾你听。 即系 1995年之后， 即系隔咗咁多千年啊，接近1萬年 啦，1萬年先至现身啊。 然后喺嗰个嘅正式喺个我哋叫90年代嗰度咧，就比较上完善咧，就将佢咧就呈现俾大家睇。 咁但系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是、地球出现大灾难咧，大家唔好 take it for granted 咯。即系呢个去到而家呢个阶段，我哋如果睇到最近呢啲。 天气嘅问 嘅事件，其实大家即系我谂要有呢一个心理准备，呢个系会发生咯，系有可能发生咯吓。 或者已经系发生紧， 或者已经咁发生紧啦。几图讲呢个系即系唔需要挑战嘅，因为 即係你睇加拿大呢、這個，你其實已經有咁嘅感覺。 即係 如果你身處其中、那個、如果你身處其中，因為入面已經有人講，佢哋喺入面見到嗰個感覺就是世界末日。 係啊，咁啊，實際上嗰個咧就而家靠而家嘅講叫攝影嘅技術啊，網絡嘅嗰種流傳嘅好快咧，你哋真係睇到㗎啦。係 啊，嚇、啊！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已經差唔多啦，咁啊，即係原本想做再啲嘅，但係都唔可能， 已經好夜㗎啦， 因為實在太攰啦。嚇、啊、，OK， 咁啊，我哋又有機會再見啦，拜拜。 好，拜拜。